交给你，你把心交给我，心与心的靠拢不需要承诺。你送我一份情，我送你一把锁，长夜有爱也有心不再寂寞。我今生拥有你，你今世陪伴我，心外乐共有一把年轻锁。 黄小琥的《心不了情》，歌词句句入心，非常动听，唱出了恋人的一片痴心。 心已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这一份情。 张张这一份情。